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2006年，娱乐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都已经摒弃了传统的影音播放方式，进入了数码时代。这个时期的娱乐圈的经典作品也是层出不穷。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生活的节奏日渐加快，我们也要加快我们的脚步了。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回味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乘坐娱乐大篷车，我们回到了2006年。在这一年当中，小成本电影《疯狂的石头》成为了票房界的黑马，人们并不再单纯的追逐大片的视觉享受，有很多的观众在观看这部《疯狂的石头》时是从头笑到尾，或许这也正是这部小成本电影能够成为黑马的主要原因了。同样是在这一年，情景喜剧再一次成为了电视剧当中的宠儿，不过这次并不是导演英达，而是尚敬，这就是电视剧《武林外传》。同福客栈对面多了一家竞争对手，为了招揽客人，佟湘玉逼迫李大嘴要做出一桌子新菜，这不，品菜大会开始了。 同福客栈品菜大会正式开始， 这回有吃的了。 都做好了。哎呀，没地方没地方。 先说凉菜，第一道麻辣鱼鳞。 鱼鳞能吃吗？ 能尝尝啊，细细品啊。 腥就对了，不光腥，而且辣，辣中带甜，甜中带苦，苦中透着辣，辣中还有点腥，多种味道混合在一起，意犹未尽。 下一道， 就酿萝卜皮儿。 萝卜皮儿就酿， 这些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萝卜皮啊，它包含着竹叶青的醇美和萝卜皮自身的飘香，两种香味混合在一起，天才之作呀。 别老夸我，我会骄傲的啊！ 下一道是热菜，红烧胖大海。 胖大海红烧？ 当然能红烧了，看这颜色多好啊！最好是加点葱花，嫩绿的葱花加上鲜红的胖大海，活生生一出西厢记啊！ 这是西厢记了？ 啊，对，红配绿一台戏， 那台戏啊！ 下一道苏炸小黄瓜， 小黄瓜 苏炸。下一道是炭烤母猪蹄。 哎，等等，为啥是母猪蹄不是公猪蹄？猪蹄它烤不熟啊！下一道 清蒸黄花鱼， 这道菜对面有的 名同菜不同， 就是 他们蒸鱼都拿清水蒸，咱是拿汤水蒸。 汤水， 这么多年做饭剩的菜汤我都没舍得扔，留到现在用它熬成一锅浓浓的菜汤，用它蒸出的鱼那才是入味七分，千锤百炼。 另外三分呢？ 三分在这儿呢，汤水蛋花汤。 上甜品， 甜品冰糖飞侠，鼓掌。 很好，好的很。 蘸糖、 来来来，拿个玉蹄儿，希望你吃的之后牛筋儿冲天，干起活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要的就是拉不回来。咋回事？我弄辆牛车在官道上一堵，官差来了也拿我没办法。 为啥要堵官道？ 这你就甭管了，你把租车的钱给我，我保准能给你拉回100个客人来。 上楼拿钱。你们吃，不许浪费。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武林外传》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可以说这部情景喜剧融入了很多创新的想法，让佟湘玉、白展堂、吕秀才、郭芙蓉这些生活在古代的江湖中人说着现代化的流行语。而且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很多人物咱们并不陌生啊，金庸、古龙等人的经典名言、经典名作也都被编剧信手拈来，这么多的元素汇集在一起，就成就了《武林外传》。同样在这一年，还有一部电视剧也赢得了满堂彩，它就是《士兵突击》。这部由蓝小龙编剧的《士兵突击》曾先于电视台在网络上传播，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电视剧在正式播出之后反响特别大，尤其是许三多他们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激励了很多的朋友。而且通过这部电视剧，草根演员王宝强也摆脱了自己傻根的定位，自此之后他频繁地出演军旅题材电视剧。除了王宝强之外，电视剧中史今、元朗、五六一等等人物都给咱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吧？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士兵突击》当中的这些精彩片段吧。许三多因为超负荷训练受了伤，在去食堂的路上碰到了成才，两个人去吃饭叙旧。 淋这么多酒干什么？咱俩都不是能喝酒的人。 屁话，这世界上有能喝酒的人吗？没有。只有能扛的人，选择了当兵就得做能扛的人。 哎呀，在三连怎么样？还好吧？ 不，好，好到天上去了都。骗你是孙子，我每天都怀念在七连的日子。 你是士官了？你是不是已经是士官了？ 你高兴啊？羡慕？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看，你什么这都走在我前边，这咱得庆祝一下。我不能喝酒，这样我给你敬个礼。来，你敬个礼啊，给士官敬个礼。 你耍我是不是许三多？你犯罪？ 没有。 你别笑了，快坐。你别笑了，我跟你说，许三多最烦你的笑，你上下两排大白牙，你。我说实话，我是挺可笑的。不过其实你应该笑。你知道我要去啥地方？ 啥地方？ 你来的地方。 我来的地方。这是什么地方？ 你自个儿从哪儿来的？你不知道啊？ 不是相声说，这是咱老家。 红三连，五班。 红三连五班？ 你又笑又笑。 这其实我挺想他，挺想他们的。 哎。全团著名的歌咋唱来着？啊，天苍苍，野茫茫，草原旁驻训场，全体班长的坟墓，所有孬兵的天堂。 其实不是你说的那样。哎呀， 我高啊，我这一步走的真高。我已经把七连的人都得罪光了，这一走连三连都没朋友了。 这他们几个都好开玩笑，那个薛林、老魏、李梦， 你不要提那李梦，一提他我就窝火。就是那小子，你说他好好的，你说他班长他不当，他非得跑到什么团部当什么文化干事去了。我这刚升的士官。 我顶他圈去的我。 这李梦去团部了。 非要有一个什么不开眼的什么干事就看上他了，就非得还什么发表什么文章，哎呦。 是李梦他的文章已经发表了。 你说他算个啥呀？你说大天了，不就是一个酸秀才会写几个破字吗？你说他能在1000米外打中国烟盒吗？我能。他能等一个目标一等趴一天一动不动吗？我能。他能为了等目标他拿老鼠当饭吃吗？我能。 如果还在气脸，改变就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把刀。这些天全连的人都在等着那把刀落下。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继续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离开2006年，我们的脚步也越来越快，进入了2007年。这一年的电视荧屏上主要有三个特点：军旅题材被重视，编年体电视剧横空出世，以及翻拍热潮的兴起。咱们先来说一说这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吧。在2007年，一部《亮剑》赢得了满堂彩。李云龙虽然不同于以往我们熟悉的军人形象，但是他有着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尤其在结尾的时候，他的一席话更是展现了军人的军魂。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16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听过了《亮剑》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接下来聊在2007年荧屏上出现了这样一部电视剧，它一集代表一年，50集恰好反映了一对金婚夫妇的婚姻历程。听到这里，很多朋友都猜到了，没错，就是电视剧《金婚》。很多朋友都会这样说啊，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就好像随着他们的进度，回味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一样。尤其是很多带有时代标志的细节，比如不拉几的连衣裙、葛了油、自行车票等等。其实在拍摄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呢，剧组的工作人员为了收集到这些有点年头的道具可是费了不少心思，甚至有人回家找父辈去淘换。这部电视剧不仅得到了观众的好评，也在各个电视节当中频频获奖。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电视剧《金婚》当中的精彩片段。同志的母亲从老家来信了，说女儿南方生病了，她并没有告诉文丽，但是却没想到文丽先看了母亲的来信。 你怎么还不睡啊？ 啊，没事，睡不着。你睡你的吧。 啊，我不打呼噜，我睡不着。 哎呀，这个真够事儿的。 什么事儿？灯开开，咱们俩聊聊天儿。 嗯，什么事儿？说吧。 你妈的信我看 了。你怎么这样啊？那是我私人信件。 少跟我来这一套，你的就是我的，什么私人信件？ 瞧这说话口气，农村妇女有什么两样啊？ 去找那个老娘们去。 哎呀， 你说老二那病了，等着用钱呢，得想辙呀。 我想什么辙呀？我遇上你这种不会过日子的女人，我就没辙。哎呀，借钱去吧。钱呐，借，我明天去借。生气了？啊？ 没有，我是在想着我去借钱呢。 你想那干嘛呀？行了，明儿我去借吧。 脸皮那么薄，你找谁借？ 你说这老二啊？ 能老二老二的，你就不能正经起个名儿啊？ 嗨，还说呢，奶奶给他起了，怕你不高兴，一直没敢告诉你。 叫什么？ 叫南方。我开始跟奶奶说，我说不行，文丽喜欢的洋名，安娜呀，罗莎呀，罗娜呀。奶奶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我就给他起叫南方了。你们要觉得不好听的话，上学的时候再给他改。 南方就南方吧，也亏着老太太带着他，就顺着老太太的意思吧。 我就知道我老婆通情达理嘛。 你说要不要咱们把老二接过来呀？ 好啊，那十一放假的时候我去接他去，啊？ 算了，要不再等些日子吧，等燕妮再长大点，上小学了，啊？ 你就说你没想好又后悔了呗，甭装了。 我这不矛盾着呢吗？唉，明儿我去找我大姐二姐吧。 干嘛？ 借钱呀。睡吧。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金婚》当中的精彩片段，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翻拍热潮吧。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很多部电视剧都是翻拍的，有的是古典名著翻拍，有的是武侠名著翻拍，有的是红色经典翻拍，但是在众多部翻拍作品中，很少有能够超越从前作品的，哪怕能够和原先作品水平相当的都很少。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要算是2007年高希希导演翻拍的电视剧《新上海滩》。这部电视剧保留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滩当中所有的经典元素，并且加入了革命思想， 让许文强也从一个仗义老大变成了热血青年。松山电视剧《新上海滩》当中的插曲《就算没有明天》，来自黄晓明、孙俪。 永远有多远，我心已疲倦，只叹缘分太浅，梦不能圆。 再拥抱一遍，哪怕是瞬间，听歌的画面思念。 我们之间会不会有明天，炙热的缠绵能否重新上演，就算天一变，沧海成桑田，那些誓言还在人世流连。交换爱恋，我也情愿无悔无怨。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上海滩》当中的插曲《就算没有明天》，来自黄晓明和孙俪。同样在2007年，冯小刚和张艺谋这两位第五代电影导演当中的代表人物，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类型的故事，并且都把这个故事融入到了古代宫廷当中。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冯小刚拍摄的《夜宴》和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不过网络上对于这两部电影的评论并不在故事的本身，而是在于葛优的那句泱泱大国诚信为本，以及满城尽带黄金甲当中的服饰。尽管褒贬不一，但是在奖项上这两部电影也算是满载而归了。好了，看一看时间，今天上半时段的旅行马上要告一段落了。最后送上这首周杰伦带来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当中的插曲菊花台。歌声当中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身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散满地上，你的笑容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无边深上，命运不堪，愁墨独将秋心拆两半，怕你伤不了，爱一辈子 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心事静静藏，北风冷，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路边成双。举我灿烂的伤，你的笑容心事静静藏，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孤眠成双。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前沿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跟您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时光流逝，我们回到了2008年。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这一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是奋斗的一年，是光荣绽放的一年。在这一年当中，大爱无疆成为每个人心中的信念。这一年，奥运精神是每个人脸上的笑容。而在这一年，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奋斗着。下面呢，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一年火爆荧屏、引起轰动效应的电视剧《奋斗》。这部由石康编剧、佟大为、马伊琍、李小璐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在2008年将80后的奋斗史展现在了观众的面前。剧中幽默精彩的对话成为了最大的看点。下面呢，我们就先来欣赏电视剧《奋斗》当中的精彩片段。大伙儿为陆涛准备生日，为了热闹，大家逼陆涛临时来段演讲。 蛋糕来啦！ Ha ha ha!